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昨天讲到阿能呢请佛再次开示，因此呢法呢是哀悯阿能同埋大众，因为点解呢，佢哋好蠢啊，等于呢有间大屋呢唔知道点样入门喎，即係等于啊佢明白咗呢个异类众生係每个人都系具足嘅，但係唔知点样去修然后证得到呢，所以请求佛呢开示。于是法呢是以是世间哀悯回中言觉声闻依菩提心未自在者，及为当来法灭道后末法众生发菩提心开无上乘妙修行路，先是阿难及之大众。因为法呢是好慈悲的，有闻必答的、哦、所以呢当这个阿难啊请法的时候呢，他呢就很同情他们，因此呢就解答了。以是阿能哀悯回中言觉声闻发菩提心未得自在者，这个呢是结集佛经的人是叙述当时法的意思、啊、第一是为了、啊、哀悯当时法会已经回小向大的言觉声闻，虽然明白了这个藏性本来具足，但是未得修行的方法不能够证入，所以呢对于自己所发 的菩提心呢未得到自在的。其次呢是亦为当来、啊、发灭道之后末法众生，即是为我们现在大众，你看看法几慈悲，二千几年前就想到我们了、哦、当来法灭道后末法众生就是指我们了，我们现在就是法灭道后末法众生发菩提心开无上乘妙修行路，为了我们末法时代发菩提心求佛道的人、哦、做什么呢，开示这个无上乘妙修行路，因为末法时代呢发菩提心的人呢是很难得的，因此呢法呢就已经照顾到我们了。无上乘啊，无上乘是什么意思呢，无上乘呢是最上乘，亦是一法乘，亦叫做二来乘。这个无上乘是以什么为体呢，是以三二来众乘为体，为一乘的体。妙车摩托三摩禅罗是为一乘的行，三菩提是为一乘的果，遍法界尽未来广度众生是为一乘用。大家都知道法说法呢分开有大乘有小乘，是不是呢，小乘之中呢有现觉乘有声闻乘，但是呢除了小乘之外还有人天乘，还有菩萨乘，菩萨乘亦有分见教的菩萨和现教的菩萨，但这些通通是佛方便示法，唯有一法乘，亦即是现在所讲的无上乘，才是法出世的目的。所以呢《法华经》有话，十方佛土中啊，唯有一乘法，无二无亦无心。啊，点解而家又有二乘又有三乘呢，咁随法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之众生。啊，这个是法的前口方便。法出世的目的呢就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好像他这样 每个人都可以成佛。所以最后的目的是讲这个无上性，无上性即是二来性，即是一法性。二来性一法性呢，就不是修五戒十性八正道这些东西，是修什么？要修一心三共，以一心三共为行，得到三菩提是果。结果呢是遍法界度众生，是为一性的用。咁我哋能想得到呢个无上性啊，系要点样呢？首先要开现解，其次咧就起现行。咁呢个叫做妙修行。行，我哋嘅行为能够达到呢个结果，达到目的地。啊，一路咧就系所行经过啊，所去嘅地方。哦。行是流动的，路是安置的，路是不生不灭的理，行是妙三共门。依这个不生不灭的理起这个三妙共门的行，而能够进入五十五位菩提路，叫做妙修行路。大家留意了，这个我是讲妙修行路，我不是叫做妙三共门，你不要答错了，将个路答咗去门那里了。因为题目里面有妙三共门，不是指这里，这里是路而已。因为这样呢，法呢就对阿难和法会弟众讲了，怎样讲呢？看下经文，以等揭性揭定发菩提心，依法而来妙心摩提，不生疲倦，应当先明法觉初心而决定义，云何初心而决定。这段经文呢就是说，法教阿难，你明白了这个藏性，你想证入这个藏性，那你既然是决定了发菩提心，咁你就对于法所修嘅谛定咧，唔应该有呢个疲倦，唔应该有呢个懈怠嘅心。首先要明白你最初发呢个觉嘅因心，发呢个此觉智嘅因心，有两种决定嘅意思，你要明白咁。以等决定发菩提心。这两句经文呢是法按阿难今次请求法开示的意思。阿难说嘛，他是想得到北境正得法的无波大波涅槃嘛，这个就是求这个法道咯，就是发菩提心咯。阿难呢既然愿意舍小乘而希望获得法二来的无二涅槃本法三路，甚至是得入得陀罗尼入佛之见，可见他已经决定发菩提心了。关于发菩提心呢，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发过菩提心？有是有咋，发了菩提心就永远不退，决定不退。华严经里面有话，退失菩提心呢，所有修行都是属于魔业。不要说有是有，一有就永有，永远不退。这个发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决定发起追求法果菩提的心。但是我哋要证得佛果菩提啊，就唔系咁简单啊，要好多准备嘅功夫啊，即系等于我哋去旅行啊，都唔系话拎起个手袋就去噶，好多准备噶。第一就要签证系嘛，其次系准备旅行支票系嘛，其次就要执行李。好多麻烦，即是等于我现在回美国而已，那都要执行李了， 係咪？咁你想由凡夫啊，去到法果菩提啊，呢條路咁遠咁遠啊，要準備好多功夫嘅、哦，而且準備好多糧食嘅、哦。哦，咁所以咧，第一步開始就係發菩提心。哦，咁呢個發菩提心追求法果菩提啊，你發咗呢個心之後，應該做啲乜嘢咧？咁既然追求法果菩提，是不是要学法啊？学法的智慧，学法的慈悲，学法的平等精神，去拔一切众生的苦，给一切众生的快乐。然而我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所以我们生我们的心都投入法的惠抱，行法的行，做法的事，等于什么？等于一个 baby， 一个好细个细佬哥投入慈母的怀抱，咁样呢一种灵情形咧，就系归依法。哦，咁我哋要依靠法去学法嘅智慧，学法嘅行为，做法嘅事。咁我哋要点样做啊？准备啲乜嘢？要精勤修学法所教导成佛嘅方法。因此我们归依法的同时呢，就要归向学习法的法，目的是要了解法所讲的真理，实际行动去修学法所讲的成法的法门，自觉觉他，自利利他，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的目的，这个就是归依法。古人有话，法在世时我沉沦，明白这个意思吧？明白。法出世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或者在地狱里面，或者在出生里面，是吧？没有机会见法。今得人生，法灭道，现在我们做人了，可惜法又不在了。此生不向今生道啊，更待何时道此生？因为我们现在记得人生，虽然不见法啫，我们见法啊，是不是见到法的法啊？还有见到支持法法的增补啊，那我们呢，就要设办法接近法法，归依法法，学习法法，这样呢，就可以度脱这个生，离开这个苦海了。因此呢，我们就要怎样啊？就要投向法门。为什么？因为法门呢，是支持法法，运用法法的道场，它可以令到我们了解真理，可以令到我们明白修行的方法，更加可以给我们实习学法修行的机会。所以发菩提心追求佛道的人呢，一定要归依投靠法门的善知识的引导，希望善知识教导我们去学法修法，这个就叫做归依真。你们现在明白归依心宝的意思了。可惜现代人呢，只知道烧香拜佛，一入到法门呢，就大炸香大炸香地烧了，烧咩做咩拜法，佢就唔懂得多问佛法，唔懂得修学佛法，更加唔恭敬出家人。亦有啲人咧，只知道咧，我要拜一个师傅，但系唔知道学法，唔知道修法，亦唔知道恭敬一切出家人。更加有啲人啊，专门讲法学嘅，以讲授法学为职业嘅。但是他没有学法，没有竞争，这些都是不二法，都不是真真正正是学法归依三宝。哦，所以一个真真正正信法的人呢，一定要学法修法竞争。哦，由这个法法真的三种支持三宝呢，领导我们呢，去修学，启发我们理性的三宝，进一步呢，是亲正一体的三宝。 这样呢就可以觉悟成法，觉悟成法说法度众生，就成就化相三宝，令到三宝化化不绝，这个是真真正正归依三宝，亦即是真真正正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又应该怎么做啊？这里法话，依法而来妙心摩提，不生疲倦。发了菩提心的人呢，归依三宝的弟子呢，就应该对于法所证的法果菩提不断地去追求，追求法果菩提呢，就要修这个妙心摩提，不应该发生这个疲倦。所以呢，依法而来三摩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呢，是法提出劝告阿难。三摩提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记得三观里面呢有三摩钵提，是不是？三摩钵提是属于假观，这个三摩提呢就是正定、妙定、大定。你不要搞错了，少了一个字就已经完全不同样了。三摩钵提呢是三观之中的假观，是俗谛理。这个妙三摩提呢是包括空假中三谛理想里面，是一心三观。我们呢大家都欢喜学定，修定呢也是学法必修的课程，所谓戒定慧。但是定有凡夫的定，有外道的定，有小乘的定，有菩萨的定。但是这个心摩提是什么定？是如来的定，是大乘的一法乘的定。那我们呢，凡的鼓励我们学法的最终目的呢，不要修凡夫善，不要修外道善，菩萨善都不够境的，要修如来善。如来善之中呢，之王呢就是首灵阎王大定。所以你呢是发菩提心学法希望成法，你就一定要对这个修这个三摩提这个大定一定要精进勇猛，不可以生这个疲倦的心。为什么呢？因为讲这个这句说话呢是有两种意思。第一种呢就是因为阿难是曾经呢是殷勤启请十方而来得成菩提妙奢摩陀三摩禅罗最初方便嘛，又请法开示中道了义无弃论法，又希望得到陀罗尼入法之境，这些证明阿难已经回小向大了，已经决定发菩提心了。所以呢你要精进养猛，不要疲倦。第二点呢，法点解话要依这个如来妙心摩提不生疲倦呢？就因为这个如来的所证的所修的心摩提呢，不是普通普通一般的禅定，一定要非常仰猛精进，不生懈怠，不生疲倦，然后可以成功的。因此首先警告他不生疲倦。那不生疲倦用精进心去做些什么呢？应当先明法觉初心而决定矣。这里是法教阿难同埋大众再开始修行的之前，首先就要应当自意的是什么？是要明白自己最初发起此觉智，才向本觉理这一点心，亦即是讲最初的因地心，有两种决定的道理。决定是什么？没得改变，十方之法都是这样，十方之法都根据这种方法去修， 然后可以成佛的，所以就叫做义揭定义。什么叫做义揭定义呢？佛说云何初心而义揭定，这里是升起。阿难，第一义者以等欲，欲坚舍声闻修菩萨性入佛之见，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以果地觉为同为异。这个为同为异，这个为字呢，在电脑里面打错了，打错个央字。阿难，欲依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法性不生不灭，无有是处。这里呢是第二种，是两种揭定义之中是第一种。大家就不要误会了，这个第一义者是以为是佛所说的第一义替理。这里不是说第一义替理，是说两种揭定的条件之中的第一种。第一种是什么呢？它是审法初心，审察下自己最初发心学法这个心动机正不正。坚舍声闻修菩萨性，就是大众的回小向大。菩萨有四教之分，有四教菩萨，大家记不记得？藏教菩萨、通教菩萨，还有呢别教菩萨，都是虔诚的菩萨。现教菩萨才是实性的菩萨，才是大乘的菩萨。现在这里呢当然是讲现教菩萨啦。现教菩萨呢最初发心的时候呢就能够观实相理，修一心三观。所谓呢即空即假即中，修这个三观的道理。这里要留意了，有功用道就叫做菩萨性，无功用事呢就是叫做佛性。那你知道什么叫做无功用道，什么叫做有功用道呢？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车啊？有没有试过开车啊？很多人都会开车，我都会开车，我没办法不开车的。当你开车的时候初初踏着车，如果你不踩油你不加油呢，开不开啊？不开的，要加油。特别是上斜路更加要加油。但等到你呢将近达到目的地的时候呢，那架车呢已经行到很顺了，油已经很充足了，你将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呢放松，不用加油。这个时候这部车呢仍旧向前行的，是不是？有没有这个经验？我有我在香港二十几岁已经开车了，开到美国，开到现在去年开始没有开车。所以我很明白这个无功用道和有功用道，即等于我们初初学法呢我们要很努力很精进猛加油，然后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但是当你明白了见登地菩萨呢，明白了这个增益自性之后呢，不用这么吃力了，再进入等个菩萨，根本不用喐，不用修，他都是已经停留在这个法的境界了。这个叫做无功用道。所以菩萨性叫做有功用道，达到等个菩萨接近这个法性就无功用道。这里就说修菩萨性入法之见，就是修菩萨性就是有功用道。入法之见，当你入到法之见，入了法之见是什么？明白这个增益自性了，就不用无功用道都可以向前进了。所以有句说话说深深流入十婆野海，懂不懂这句说话？ 沙婆耶海是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一切种子，啊，即是等到你啊，到等个菩萨的时候咧，十地菩萨开始一路一路去进入等个菩萨咧，你唔想话要进修佛道都不可能啦，你呢条心已经进入呢个佛道啦，哦，咁心心念念都是以呢个一切种子相应。叫做深入沙婆野海，现在入佛之见就是深入沙婆野海，哦，那我们想达到这种境界，由最初开始修行达到这个有功用道，达到无功用道，这种境界要怎么，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应当审观因地法身以果地觉为同为异，这个第一个问题，啊，这里呢是法现阿能审查，啊，看下自己最初发心的动机是怎样，因地发心即是未成佛之前发心何法，这个法这个心，啊，是以不生不灭心为本修因呢，亦或是以生灭心、烹然心去修行啦。嗱，呢部经一开始咧，佛就已经问阿能：，诶，你最初发心出家系为乜嘢啊？咁阿能点讲啊？啊，见佛尚好啊，所以咧就发心出家。呢，这个系咩心啊？烹然心，吓，啊，贪心、烹然心，哦。咁佛话：哦，原嚟系咁样，你用妄想心。心想入法之见点得啊？啊，法咧法果咧系不生不灭嘅。咁我哋咧若想得到不生不灭嘅果咧，就要以呢个不生不灭嘅心为本修因，然后先可以得到呢个法果啊。咁所以咧，一开始法就要审查下自己最初发起嘅此觉心。此觉的智究竟是以这个果觉的法果菩提不生不灭的菩提同呢，亦或是不同呢？同就因果相契，有二是因就得这二是果，如果不同的话呢，就比你修啊，修一万劫、一千劫、万千八亿、八千万亿劫都没有可能达到这个法果菩提，因为点解因同果不契，即是等于这部经最初开始说由二子沙若成皆赠终不能得，啊，你想止步好的范例请客，哦，你应该好用好靓的米，哦，去止嘛，但你用啲沙去止，哦，止极都冇份出嚟啦，啊，即是等于说你想成佛，你就要用不生不灭的心为本修因，如果不是呢，怎么样，没有可能，因果不相契，这个是第一个决定义。那阿能，若依因心以生灭心为本修因呢，而求佛成不生不灭无有是次，啊，这里头先呢就叫他看下同抑或不同，究竟同又点，唔同又点啊？法话，如果你用呢个不生不灭嘅心去修咧，就当然系同啦。如果用生灭嘅心去修咧，咁系唔同咯。用唔同嘅因去修咧，想求到佛果嘅菩提，求一法性咧，诶，不生不灭嘅佛果菩提咧，系根本冇可能嘅。咁啊，而家咧就讲出系乜嘢叫做生灭心，乜嘢叫做不生灭心啦。咁啊，跟住咧经文话